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與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得意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 啫，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紧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再讲多少少关于嘅即系昆明嗰单嘢啦。其实就可以睇睇而家，即系我谂睇，仲有几方面可以睇一睇嘅。即系头先我哋咪后都继续喺度讨论呢单嘢，就系、是、其实就即系疆毒点解话比藏毒更加即系。更加辣手咧，即係如果喺阿爺嘅眼中，就因為藏咧，你始終都係咧有翻嗰、那個有一個宗有個宗教唔同嘅，即係你嗰個藏有一個佛教嗰、那個藏傳佛教嗰個文化，啲人咧 順和啲， 順和啲，順和啲嘅，即係阿迪有去過西藏就知啦，即係話啲人係。冇空系 nice 啲咯， 有冇藏人屌你啊？ 冇， 即系问路唔会人屌你。 其实我想问阿迪，你点样分啲藏人咧？嗱，老实讲，我喺 藏，我藏人二分啲。 系 藏同维吾尔族人系争好远。 唔系藏人二分啲，藏人嗱， 我明明喺电视度睇到啲所谓佢哋介绍啲藏人就唔系咁捻样嘅，系成个汉人咁捻样嘅。 哦，咁我冇得讲，因为点解咧？我去到西藏嘅时候，你系好易分到藏人嘅，因为藏人佢哋本身我怀疑系佢哋真系信奉嗰、那个系去到拉萨嘅。时候啦，因为佢哋长期咧系会去拉萨嗰、那个布达拉宫嗰度，咁佢哋啲肤色咧系黑好多噶，同埋你会发觉啲样咧同汉人嗰个唔同嘅分别就系话咧，可能长期因为晒嘅关系，你见到系 OK， 佢哋都可能系好大份嘅。但系你感覺佢粗豪得嚟，比較斯文啲嘅。 即係有時喺電視見到嗰啲叫假藏人啦，應該係 或者咁講啦。 因為我以前就聽過一個因為有時啲中國嗰啲好類似春晚嗰啲咧，我聽過一個西藏嘅中國女歌手，叫做阿蘭納伊亞多，就屌你望落去成個假妹咁樣嘅，因為佢係唱日，佢真係唱日文歌， 唔係咁啊， 但望落一啲都唔似藏人咯， 漂白咗啊嘛，Michael Jackson 係咪黑人啊 ？OK， 即係咁講啫。香港啲藏人你係點分咧？ 香港啲藏人 係啊， 着袈裟，唔係嗰啲袍 啦，香港啲藏人乸。 英國旗噶嘛，星期日去尖沙咀撞人，屌你真係！嗱，唔好成日要我恥笑啲啊啲講講係咪叫誒咩龍獅旗嘅嘢？唔係即係我其實我係佩服佢哋噶，真係佩服佢哋噶，即係你從個 marketing 嘅角度去睇。佢哋做到嘢㗎，即係好撚過嗰啲勇武嗰啲成日喺度嗌得個噏噏字㗎嘛， 係啊， 咁佢嗱定幾十人係咪先？咁連續即係譬如話有啲議題，即係嗱，即係我想講，即係你係佢做嘅嘢嗰啲行為，我哋同唔同意係一件事，但你從個 marketing 咧 raise 到 成功嘅，係幾十人又唔係好多，係咪先？搞到你 APEC 又冇得開，係咪先？跟住然之後，喂大佬，中央高度關注， 張德江講嘢添啦， 講嘢 係啦， 贏撚曬你啦，王陽，或者啊大師 開名 啱先咩啊？即係咩啊？黄杨喎、啊，哦，你真 系，啊、 我又唔系杨达，真系 ，OK， 咁啊，所以其实即系如果站喺 marketing， 佢哋好成功嘅， 系啊， 咁讲多少少啦，即系我谂就，其实呢单嘢咧，你仲可以睇下啲啊新嘅十八大之后嘅中国，即系共产党高即系高层一啲新晋嘅明星啦，即系睇下嗱呢单嘢。首先就即系而家即系负责嘅就会系呢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啦，万建柱啦 ，OK， 即系中央法委书记啦。咁好多人都净系会知道。咁其实另外一个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就系、是。郭星君啦，郭星君咧就系公安部嘅部长啦，咁呢个都可以介绍下嘅。郭星君咧就系、是、之前咧就系、是、呢个广西壮族，唔系壮族啊， 壮族 亦都系另外一个少数民族， 广西壮族， 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嚟嘅。OK， 咁佢咧就其实十八大咧，佢系其中几个黑马爆大冷。嘅其中一個，咁佢最後咧就接咗周永康個位，就坐公安局局長啊。咁佢個爆冷有兩種爆冷啦，第一就係、是、好多人覺得郭星君咧係應該之前咧係猜測咧，佢就應該係坐中組部嗰邊嘅，即係中央組織部部長。如果中央組織部嗰個更高一個層次，就係因為嗰個咧，你坐得嗰個位就一定應該都基本上係中央政治局委员啊，应该可能都会系啦。咁但系而家佢就中央政治唔系 公安部， 唔系佢即系起码可能系常委啦，诸如此类咁。但系而家就中央局政治局唔系中央政治局委员啦。咁就系低咗一级嘅，即系而家就净系坐咗公安局局长个位。咁佢坐公安局局长个位，其实都有啲冷门嘅，就系、是、有啲冷味嘅。因为郭星坤呢个人咧，其实咧就。70年代知青文革嘅時候，咁但係然之後一路咧，佢就其實然之後佢嘅畢業咧就係、是、喺有一間嗰啲咩做即係冶金嗰啲學嗰啲咁嘅大學畢業嘅，咁然之後畢業完之後咧，佢一路都係從事住喺中國即係共產黨裏邊咧，其實佢係一路都係從事住兩個範疇嘅啫。第一個範疇就係有色嘅金屬嘅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就係即係所謂叫做非鐵。非鐵金屬啦，即係話除咗鐵之外，金銀銅啊，或者嗰啲稀有金屬啊，因為你共產黨即係呢啲嘢全部 plan economy 嚟嘅，即係冇得俾你啲民營企業去做啊，咁所以咧就有個咁嘅部門啦，咁啊曾經最即係做到去即係直接報即係直接 report to 國務院嘅，咁啊曾經做過即係咩有嗰個咩國家有色金屬工業局啊嗰啲咁樣去坐正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同埋佢對國企其實係好有認識嘅，因為郭星君其實係除咗喺有色金屬工業同埋喺呢個國企嗰方面咧，其實都有即係主管做咗好多年嘅即係主管嘅工作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十八大其實佢有少爆冷嘅，就後尾到最後個公安局局長咧。就俾咗佢做嘅，咁佢係一個都係一個未來之星嚟嘅，即係十九大或者二十大五年或者十年之後咧，其實要睇住呢個人，呢、這個人其實係如無意外，亦都係應該會入政治局常委嘅。咁佢個背景其實係好有即係好有淵源嘅。首先佢係邊一線嘅人咧？佢係曾慶紅嗰邊，你可以數到去曾慶紅嗰邊啦，因為佢嗰、那個佢係江西人啦，曾慶紅亦都係江西人啦，咁同埋就係郭 星坤的老婆呢，要慢慢讲，郭星坤的老婆呢，佢就其实呢那个奶奶呢，唔系即系嗰个，唔系郭星坤个老婆个阿嫲，就系曾庆红个阿妈嘅亲妹妹嚟嘅。 哦 ，OK， 听唔听得明啊？ 听得明， 听得明啊？ 听得明。 OK， 系咁啊，曾庆红个阿妈其实好有来头噶，邓六金咧，邓六金咧系长征咧27位女士嘅其中一位嚟嘅，吓、啊。 嗯， 咁呢条咁其实系慰安妇嚟噶，好捻值得人尊敬，所以个个叫做妈妈嘅，咁你明啦， 即个都系生出嚟噶。 系啊，真系好捻伟大噶，系啊，所以咧，即系唔好睇小呢个角色啦。OK， 啊，咁你而家坐中组嗰个就系赵乐际啦。赵乐际其实就第二个十八大嘅爆大懒啦。咁啊，佢就系陕，之前系陕西省委嚟嘅。OK， 咁呢一扎人就包括埋而家嘅中共新疆自治区。区委书记张春贤咧，呢扎咧全部咧话俾你听，系真系好捻勇武嘅未来之星嚟嘅，杀人不眨眼嘅，因为全部都管过晒啲即系西北呢边啊，或者就系陕西、陕北啊，即系啊咩大场面都见过啊，咁呢扎咧随时即系。即係喺十九大、二十大咧，其實留意住呢啲名啦，郭星坤啦，呢個趙樂際啦，或者仲有呢、這個而家嘅呢個張春賢啦，即係而家今次都有份參與所有嘅即係善後工作，所有呢啲啦，咁、所以就 under 呢個萬建署嘅統籌咯，咁所以就即係亦都可以留意下呢扎人啦，嚇、OK， 真係好搞笑，唉、好慣㗎，所以大陸啲嘢就 本時同更新啊， 係啊，本時同更新啦，好啊，咁啊翻嚟就仲有啲咩去講啊？講下打賞錢先， 講下打賞錢啊， 打賞錢我哋 播條 更新下個數先好， 係啦，咁啊，因為經過 Vega 嗰個春茗嗰晚嘅拍賣啦，咁啊之前都上禮拜都有交代過啦，咁、所以其實而家那個打賞錢個金額咧，大約係20,000+到嘅。 哇，好喎、上次我哋攞咗10,000+，即係10,000蚊人民幣，之後又有翻啲進帳，咁啊即係又多翻10,000+啦，咁而家就20,000+， 係啦 ，OK， 咁啊20,000+，我暫時就未知點用嘅，因為咧就即係我哋之前幾集都講過啦，我哋就盡量即係希望喺2014年就。揾到啲新嘅个案啦，咁就所以而家就我哋希望啲钱就会留返去俾啲新嘅个案去做啦，而家就一路努力去揾緊啦，咁啊小弟呢几个真係忙得好紧要，其实我哋已经有一个个案喺手嘅，咁就咁但係我就同当事人讲，我就希望去睇睇啦，咁啊嗰个案呢就係喺发生喺汕尾嘅呢、个即係地缘嘅问题呢，都幾吃力，因為如果即係我又要嘥少時間，特登要去汕尾，咁要睇睇個案。咁啊個案咧，其實就 我想問個問題先 ，sorry， 走一走你先。汕尾其實係廣州遠啲定汕尾遠啲啊？ 我屌啦！ 我真係 真係問埋啲嘢，真係、哎。你每次有冇細路仔有冇聽心機啊？報道天氣報告 係啊， 汕尾以南嗰啲 類似係。 汕尾解據我有限嘅知識啦，OK， 我都冇咩文化。我係覺得就汕尾應該遠過廣州啦 ，OK， 即係如果我以前搭車咧，就如果你從呢個深圳搭車咧，就 OK， 如果講以前啦， 以前 兩三個鐘頭搭架巴士啦嚇，兩三個鐘頭你應該就去到廣州嘅。咁如果搭汕尾嘅車咧， 就大撚鑊啦， 8個鐘頭到啦。而家唔使噶，而家唔使，而家唔使，以前、即係如果要搭去汕尾咧，就中嗰張車飛咧。是包你有餐饭食嘅中间 ，OK， 系会入去间酒家度食饭，好似旅行团咁喎。 哦，系啊， 系啊， 有啲咁 喺罗湖上车噶咋？ 诶，唔知喎、 因为路程太远啊嘛，咁、所以中间咧系有餐饭俾你食嘅。咁、所以咁凭住咁样嘅推测咧， 系远过广州嘅。 OK， 好， 汕头啊嘛，大佬系。咁、汕尾嗰个事件咧就简单少少讲啦，其实系同一個即係又係低保人士嘅屋嘅家庭啦，咁、就個家庭入面有老人家啦，有智障嘅人士啦等等啦，咁同埋因為都係長期即係個經濟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就我哋就要想去了解多少少啦，咁然之後睇下就可唔可以即係 或者透過北上打上前，咁就幫呢一個個案啦。咁暫時我哋就暫時揾到呢個啫，我哋仍然都係要等緊，即係希望好多，即係希望聽嘅聽眾或者網友就有一啲中國又好或者香港又好嘅個案，就幫我哋分享一下啦。嗯， 應該有嘅， 有個香港嘅個案， 有個香港個案， 係啊， 誒咁快取， 係啊，喂，讀一讀，讀曬你聽下啦。 你揾到㗎？ 哦， 喂，其實好有香港個案真係。 我哋不嬲都呼籲。 唔係啊，不嬲都成日 話俾我哋，話俾我聽，成日好似成日幫大陸人啦。 係啊， 即係好，係 啊， 左交嚟。 因為我都唔想成日，我都唔想俾人屌㗎嘛，大佬。係 啊，即係要幫翻自己人啊嘛， 唔係咁我，但係要揾咯，即係香港因為。少喺香港啊嘛，大佬。 我揾到個個案， 揾到咩啊？ 我揾到個個案嘅，咁咪關乎於一眾嘅，又係即係同我哋同行同業啦。 唔係話 網台主持啊 ，OK？ 唔 係 啊， 你大家都知道網台主持其實一個好多都係義工嘅性質嚟㗎啦。咁即係要開飯㗎嘛。係 啊， 咁開飯咁你知㗎啦。咁做咗網台咁，可能做得多時間咁，可能冇錢㗎嘛。 你見我今晚冇車搭都唔走 啦， 係 啊， 的士一定唔捨得㗎啦，肯定。 係咯， 幾得意喎，幾得意喎，佢係咁寫㗎，為咗即係讓熱血頻道繼續發展，現成邀聽眾們，因為一起育成。主持喎， 玉成主持 系啊，咁啊，佢咁啊，呢度就但系有最低消费噶，100蚊， 100蚊，唔系乜撚嘢嚟嘅啫，其实 乜撚嘢嚟啊？ 即系佢又打赏， 类似啦，佢又话即系大家认为边位主持嘅表现出色 ，OK 就可以通过 PayPal 直接入数。赞助同埋鼓励主持， 嗰啲钱系用咩啊？ 计佢话 食饭 赞助同鼓励主持，佢就话咧，听众咧如果可以直接支援呢件事嘅话咧，咁咧就可以由佢讲咗嘅主持嘅赞助，其中有3% 咧就会抽翻个台度作为词制作用途。 哦， 系啦，系啦，行政费。 咁即系个理解就系热血。嗰個台好等錢使， 嗯 ，OK， 可能係啦， 咁佢又行公義嘅， 係啦， 所謂， 你所謂咯， 唔係，我依家諗緊符唔符合北上頻道嘅打賞前， 唔係最緊要受助人。 系 有冇边几个先？ 受助人咪黄杨达咯， 吓唔系啊？ 好多啊，一大啊，连埋佢哋所有。 嗰啲唔关我哋事啦，即系嗱我谂而家就系话，即系点啊？即係如果佢嗰度嗰個節目做得好， 係啦，或者邊個主持做得好， 打賞最少100蚊， 係啦。 咁我100蚊入邊咧有30蚊就係熱血台嘅，係 啦， 70蚊就屬於佢嗰邊嘅主持人嘅。 嗯， 哦咁都得， 講係咯。 哦，咁樣，咁我覺得唔係咁呢個又要調查一下啦。嗱，如果我哋淨係幫嘅就應該淨係幫黃仁達嘅啫， 係咯。 因為佢即係如果佢咁講，佢台好狂， 係啦。 咁如果我哋覺得打賞前即係佢符合打賞前先。我哋咪帮佢台咯，咁佢嗰啲主持我哋好难帮啊，因为主持我哋唔理解 嘅。 喂，佢而家即系点啊？佢主持系做节目系咪揾食嘅先？ 系啦，啱喎， 系咪揾食嘅先？ 唔知喎。 如果你揾食嘅，其实你咁样嗰份入息，譬如你攞综援仲好啦， 系啊， 你好捻过去做节目啦，你攞得几捻多啫？ 系， 即系佢冇谂，好捻多人听嘅咁啊！ 我冇谂过呢个 point 喎。 唔系咁，你譬如一个人捐70蚊，咁佢台有成，即系嗰啲节目10几万人噶。 系啊， 系啊， 咁你搵爆灯噶，啲大茶饭嚟噶，上市都得，真系。 80 咁样计。 喂，我见到个格式咧，好似啲裸聊咁样样嘅。 冇见过。 啲日本裸聊咧，一格格有幅相，你可以 click 入去咧，俾100蚊入去咁样样嘅咧。 系啊，唔系即系调查下个案啦，我觉得都啱， 帮下佢哋系嘛， 都应该帮下咁公。 喂，其实系咪真系有裸聊嘅？ 几时搞到惨啊？ 唔点知啊？啱啱新推出噶，系啊。 我就系第一时间见到黄达张相。 唔系，我首先唔系，如果系咁，我建议 Regis 先啲主持就过紧晒佢度做啦，不如。即系如果系咁样可以咁样收钱嘅话， 系 都几好啊。 几好啊？ 系啊，唔使你今晚唔想走唔到， 系 啊，系咪先？如果你过业余，你一定有钱搭车先。 仲好添。去个台喺九龙嚟， 系近你几多？ 好捻近我真系。 系咯，经紧而家又要等地铁有先翻屋企。 唔系，即系我唔知啊。 唔系，我即系我第一件 理解， 我第一件事见到黄杨达都有份嗰幅相里边，即系嗰100蚊你系可以俾埋黄杨达嘅。我第一件事就谂紧系咪受惠不行了咧？ 嗯。 有受惠噶，有受惠喺度噶。 唔系好难讲得通噶，你真系即系咁样，即系你做节目，唔系做节目收钱，唔系话一个问题。咁但系你如果用呢个方法，系咪即系好似？点讲咧？即系好似 唔系，我就系谂紧你点样令到啲主持相信佢收到嗰个钱，而系真系佢攞到个数咧？ 嗯， 系咪先？有一套咩系统去运算咧？ 嗯， 系咪先？系咪真系觉得我哋即系譬如我哋北上打上钱咁样，系咪佢又可以咁样样做咧？但系我哋攞笔钱系去帮人嘅， 系啊， 大佬。 哦，咁佢算唔算帮人咧？就系呢个定义。帮佢嗰啲主持 哦，即系佢哋， 即系嗰啲主持有 啲先进啲，佢哋系将啲受揾啲受助人出嚟做节目， 系 咪啊？ 咁你先证明嗰啲主持系咪攞紧综援先？ 吓 吓，咁如果系你咪嚟去热血嗰度开个节目，咁然之后做节目咁啊，咁然之后就等人打赏佢咯。 而家你见到啲相系主持个头啫，可能下边系残废，你唔知嘅啫。 O K， 可能系受助人嚟， 系 即系佢通过咁样嘅方法。叫做育成一啲主持，可能係育成一啲。 我點解育成嗰啲主持呢？我聽個節目。 唔係，但我育成呢個詞語，我真係好難理解。 養鬼仔嚟㗎喺度。 唔係啊， okay. 如果以我理解，育成係應該颜射佢噶， 系咯， 唔系应该俾钱佢？点 解要集？仲要集体育成佢？ 系、 哦， 唔系我谂到一啲嘢。 为乜嘢要育成呢条友咧？ 唔系我谂到一啲嘢，育成呢样嘅事咧，就系话，即系你落师会咧，好多时咧，你每个月俾10蚊咧， 系助养，助养儿童啲主持， 你咪助养啲儿童嘅、 哦啊。几捻？ 咁然之后咧，去到某啲大事大节啊，例如你生日啊，又即系嗰个受助人嘅生捐款人嘅生日啊，或者圣诞节啊，咁嗰啲儿童会写翻少少圣诞卡啊，祝贺语咁 但系你乐师会佢一年都系几百蚊啫，佢、 啊、 一次就收你100蚊。 系啊， 唔系我哋都要赞下黄仁达嘅，即系网台讲创意嘅呢种嘢都系几有创意嘅，即系集体助养主持呢个 plan 咧，几有睇头，我觉得。 真系咁样而家 ？OK 啊，我觉得冇问题啊，助养山区嘅儿童我试过，助养主持我未试过，我都想做，睇下搵翻个啦，大家一齐， 系咯， 好多样啊，搵翻条女啊。助养下啦 ，OK 嘅都系啊，大家都系网台，都要互相都要支持下嘅。 我拣帮你 ，OK 。咁我哋啲北上频道听众啊，帮我谂下啦，睇下有冇一个原因或者一个诱因，我哋可以直接喺北上打赏前嗰度 拨啲钱俾佢哋， 帮查系咪先？即系，唉，系 唔系？如果佢过嚟呼吁。 嗯， 撥啲俾佢冇問題，我覺得 係， 真係佢肯過嚟呼籲， 唔係好難怪嘅。咁一二輸咗就真係冇咗份工，係真係好難嘅。 乜人哋真係當一份工啊？ 係啊，咁然之後你 我哋唔係當一份工咧， 係啊， 我哋就好似比較 enjoy 比較風涼少少。OK， 係啊， 不過即係，但係我又建議啦，即係我成日都係嗰句，如果你想揾食嘅，真係無謂開網台啦。咁即係不人各有志算數啦， 人各有志啦， 人各有志啦，嚇咁啊咁你話你呢個認真㗎？ 認真，我 考慮下啦， 考慮下啦， 呢個香港，希望下禮拜我哋收到一個即係比較堅少少嘅個， 好 嘅，唔好助， 唔係因為我哋要 助養網台主持真係有少少， 我哋要審查個，不過即係拋個個案出嚟， 雖然新穎， 係 有少少牽強， 嗯 ，OK， 我寧願助養翻即係啲弱勢社群 啦，咁啊唔好講啲咁悲慘嘅嘢啦， 有咩悲慘？ 講翻啲開心。啲嘅嘢啦， 兩會真係好難，娛樂性豐富啊， 係咯， 有咩揭秘可以講下咧？ 有咩揭秘可以講啊？ 嗱，我想先講李克強喎， 好啊， 第一份呢、這個即係 報告啦，叫做 第一份嗰個叫咩啊？工作報告啊，好似 係啦 嚇，咁就你發覺你有冇睇啊？我想問你， 我想講可以宣傳下嘅， 係 今日講古仔， 做埋 Reg 搞佢上嚟。 今日講古仔嘅姚尊咧，係喺嗰集節目度讀曬成份工作報告出嚟， 係啊嘛，出咗街未啊？ 出咗， 好撚長嘅喎， 係啊，佢用咗節幾時間去讀曬佢出嚟啊？ 嗱，我講嘅嗱 ，OK， 我會聽嘅，但係我想講咧，其實咧就係我都想同佢嗰個。佢嗰個讀報告嗰樣嘢咧，我唔知 Eugene 有冇講過啊，因為我未聽。 哦，佢冇。 佢嗰種讀法咧，真係有少裸膽。呢、這個總理咧上台咁耐，即係以嚟咧，即係冇一樣嘢係令我覺得稱心滿意嘅。OK， 我唔係講政績啊 ，OK， 政績從來都冇乜邊個中國總理係令我稱心滿意啦。但你個表現咧，真係好撚差。譬如呢條友第一，你發覺佢出嚟啦，即係嗰啲通常咧，佢嗰啲待人接物咧，好多虛偽嘅，你有冇發覺呢條友啊？ 嗯， 即係好撚假嗰啲人，好似撒嬌你咁樣。 sorry， 係交唔到氣啊， 係交唔到氣啊，即係好撚， 即係佢投入唔到佢角色啊， 係啦，即係譬如佢落啲災區啊，或者巡視啊、民間疾苦啊，或者包餃子呢啲咁嘅工作咧，佢係零佢俾啊，即係所以你好懷念啊影帝啊， 係啊， 即係揸飽嗰只咧，好撚好真噶嘛嗰只，含即 係含羞答答， 你個眼淚朗 帶少少悲涼同埋傷悲，覺得好同情嗰啲人。 呢個總理咧嗱，即係就正職我唔撚知啦，仲有嚟緊仲有五年十年啦。但你睇第一樣嘢嗰啲戲啊，真係好撚屎嘅。咁而家今次睇埋佢第一份嘅工作報告咧，哇！你老母真係災難啊！讀嗰份嘢，我真係我寧願聽 Eugene 讀，即係雖然我未聽，但你聽佢讀咧，真係攞命。咁佢有鋪癮嘅，即係佢唔好講嗱內容咧，其實冇嘢講嘅。 係啦， 我唔知有咩好講啊。內容其實就三幅屁嘅啫，真係全部咧數據都唔多嘅，除咗你講緊嗰啲咩嘢 保住7.5啊 嗰啲嘢之外，係啦，其實冇數據嘅。即係我可以我講一我譬如我求其舉個例啦，我費事讀撚曬啦，我揾下先啊。 你讀撚曬嚇捐錢㗎啦，仆街。 嗱，譬如我讀一段短短地啦。嗱，即係譬如佢成篇嘢其實都類似係咁啊。譬如佢講環保、生態文明建設咧，關係人民生活，關乎民族未來，霧霾天氣範圍擴大，環境污染矛盾突出，係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嘅紅燈，必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下決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我們要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嗱，成篇文咧，成個工作報告其實都好似啲咁樣，好虛嘅。譬如話，你點樣向污染宣戰咧？冇，你又冇提到喎。 冇提到啊？ 你咩嘢叫做硬措施完成硬任務咧？ 又冇提到。 睇 AV 我知道啲硬咧，乜撚嘢叫硬措施？冇解讀嘅喎。 冇。 乜撚嘢叫硬任務咧？硬措施就點啊？即係如果我法國經一。是引起污染的源头发了他啊 是真的 那算不算是硬措施呢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解读给我听我总理。即是很多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得个噏。 但简单一点来讲用可能六七个字来用。环保大镬。 哦 ,ok。 是啦。 哦你四个字。 是啦四个字。 我就冇你咁叻我都长少少。即是如果我整份报告类似佢咁样即都系差唔多嘅啫。我阿妈是女人,ok, 阿迪是 Rega 的台长即对于是这样咯是啊同埋但他有一个内容真的没再讲了所以浪时间了 没浪时间 了但他读报告的话呢真的很攞命的你再重新看回呢就是呢他句句嘢呢都是会先讲了头两个字倒的即係或者有啲講三個字啦，無論佢嘢係點樣，佢都係咁樣讀嘅。 佢會唔會其實有少少？ 即係譬如如果佢講你老母 係啦， 臭大你好身 苦 嚟嘅，因為兩個字噶。你假如睇下佢啊，係啊， 咁撚關得興嘅， 係啊，即係如果佢嗌啊， 我覺得有 佢嗌個香港特首就梁振。耶耶咁样咯。 唔係我觉得呢有两个可能性啦即係你见到佢咁样读嘢嘅方法。 同埋好平㗎即係通住位。 唔係啲 voice 平呢就冇得讲㗎啦。 有冇人教佢㗎呢条撚样。 你屌你见到曾俊华都係咁就算数啦。 曾俊华係㗎嘛 曾俊华冇。都係 flag 㗎读音都係好平音读㗎嘛冇英文读顿错。 唔係我怀疑。唔想囉。 唔係我怀疑总理啦即有可能两个可能性啦第一佢副眼镜有问题啊佢要慢慢瞄住两个字读镜读错啊、 okay， 可能唔记得 谨慎 戴错咗眼镜嗰日读嘅时候第二样嘢或者其实佢讲嘢本身就係口疾嘅呢 咁同埋下面啲人大代表啊啲其实好就好撚伟大嘅 真係要聽佢咁撚樣讀呢，仲要喺度間書啊，你有冇睇到啊？ 係啊， 嗰陣時啊，哇！你都係見到呢撚樣呢，我撚假到呢，屌你老母啦，之前只喺度間啦，屌你老味真係咧扮撚曬嘢嘅撚樣咧，都真係係，但係我理解嘅，你唔撚間，你真係會恰撚，咁啊老閪都要間啦。 所以我真人係啱， 所以我真人係完全冇錯，再講過， 係啊， 好撚正一連任嘅， 係啊，不過喺中國， 但係你兩會嗰啲係慘好多㗎。 不過喺中國大陸好辛苦 嘅，好撚辛苦。 唔係，如果你個官 嗰部 iPad 唔帶都入去，帶 iPad 入去， 因為你帶 iPad 係咩啊？ 係咯， 你俾人話貪官啊嘛， 係冇錯。 咁貴買得起係咪先？ 屌你老咩？ 五千幾蚊人民幣， 我用原子筆，你用 iPad， 咪咯。 你老母，你七千蚊人工，你咁買得起部 iPad？ 咪係咯，咁啊大鑊啊！ 係啊，冇錯，所以真係好撚偉大嘅喎，呢啲會咧，即係大會。 同埋咧，你冇，同埋你冇留意咧，即係我發覺啦。今年嘅兩會咧，因為早嗰兩年咧，無線都有播噶嘛。 今年都有播， 唔係今年都有播，所以有留意開啦。即係 做咩？ 上一任睇先啊，阿胡温嗰屆咧開會咧， 係 其實你發覺啲人咧唱歌咪可能咪要唱國歌嘅， 係啊。 早胡温嗰 咩啊？奏國歌， 奏國歌， 啲人就口噏噏， 係啦。但今年， 但你睇清楚，其實佢係唱詞啦。我帶你環遊世界嗰陣， 但今年啲人咧係真堅唱嘅喎，你聽到 係咩？ 係啊，你聽到有 邊撚個啊？ 好多人啊，唔係你聽翻個 live 嗰陣時個聲音係真係堅唱嘅喎。會唔會 你又唔撚俾人堅唱咩？ 嚇唔係， 唔撚抵得人哋堅唱。 唔係會唔堅唱就俾人拉咗去幫周永康個屁啊！ 中心啫，第一年 可能係 大佬，你睇下而家個人個驚阿雜㗎，係 咯。 大佬個個禮拜都拉十幾友， 咪咯。 屌你大佬呢個就係呢個月拉八幾人，大佬老閪都唱啦。而家屌你又冇落去我 KTV 唱， 係咯。 屌你老閪唱啦， 係咪先？ 好撚耐冇唱過歌啦，屌你！ 一个宣泄嚟嘅，对 咪咯， 系啊， 系啦，宣泄 系啦， 就唔系宣泄。屌真系，咁啊，两会其实好捻多奇离嘢嘅， 好捻多啊， 系啊，即系譬如特别系政协啦，即系头一个礼拜系政协咧，啲政协系过瘾嗰啲人大 啊，又要讲 人大就自然格嘅啫，通常即系啲香港人就系，诶，屌你老母，成日理紧住嗰啲咩政改，咪捻你啦，你有捻得选先讲啦，同我，屌你老母，使乜张德光讲嘅，我同你讲，冇捻得选噶嘛，屌你傻啊，选就知啊，你选啊，屌，即系但系都系啲即系啲。政協過人好多，啲提案係好撚過人噶嘛。 嗱，呢度炒開少少講啦，大家可以留意，即係再重複多次啦，可以留意翻 Jackie 峰個新節目啦。 係，揾 咗 揾咗呢個專家啦， 揾咗夢紅大師過嚟個原因係咩咧？就係講兩會啊。OK， 有冇講兩？有冇講夢紅大師以前係提過啲咩案咧？ 有講，佢有講過㗎。 真 係 㗎， 佢有講㗎。 唔好喺度爆， 唔爆料，不過冇講啦，唔 係 冇講啊。夢紅大師同埋啲即係啲政協啊嗰啲咧，開完會之後去邊度娛樂嘅啫，佢冇講。 喂，嗰啲值得讲喎 ，Jackie 真系失职呢样嘢。 可能 大佬啊，呢啲讲俾呢唔系讲俾我哋听啊。喂，打佢嘅节目可能有而家啲政协听噶嘛？喂，听到真系流泪， 渣。 哎呀，即系做 两年开会 做啦， 咁开心， 咁捻开心，由天地人天上人间，由呢，哇，渣女渣到咁噶， 今年就都冇啊， 屌你老味，揸牛奶都好你揸咁你， 系咯， 唉，大佬清茶淡饭，唉，个个你睇苦口苦面啫，个杂种搞到大家都，唉，都开会开到晕啦。咁啊，各位仲未讲题案， 喂，有咩得意？ 你有咩题案先？你数啊？ 我数，哇死啦！ 你有嗱， 大记得啊！突然间， 嗱，我啊揾咗啲娱乐圈啦，即系揾啲大家熟嗰啲啦， 系啊，讲 成龙咧，成龙大哥年年都有提案，今年呢个犀利啊！嚴懲呢個偷房 ，OK， 咁佢又話未來五年啊，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嘅票倉 ，OK， 你唔係講投票嗰個票，係講電影影院嗰個票房嗰個票倉， 啊， 未來中國電影票房嘅成績會越嚟越好。嚟中国拍电影咧，就一定会赚到好多钱。 咁嘅咩？ 系啊，唔好博啊，成话咁啊，希望国外知名电影人啊、投资商、片商就可以嚟到呢个中国拍戏啦。佢话将中国文化传向世界，但系我又感到咧有啲担忧，就系而家嘅国外咧，好多呢个导演咧嚟到中国拍完电影咧。 拍完就走㗎啦，就唔喺度扎根。佢點解呢？因為偷票房嘅問題好嚴重㗎。譬如我今年嘅提案就係呢，要求嚴懲嗰啲啊呢種咁嘅行為，堅決反對偷電影票房。咁咧，佢話佢關乎國際形象，咁啊偷票房咧就不根治咧，拍電影嘅人咧就分唔到錢，就無法使到即係有影響嘅導演嚟到中國拍戲。咁佢話咧就即係會對中國電影咧有打擊啦咁樣嚇。呢、這個提案都幾正。 弱智港燦有嘢問咩叫偷票房？ 偷票房咧就好普遍嘅，即係咧你一見到中國啲電影啊。 系 喐下咧，都十亿八亿噶嘛， 系， 系咪先？咁而家十亿八亿咪分啦，咁啊电影公司有钱分啦，戏院有钱分啦，咁啊电影导演有钱分啦，咁包括演员其实都有可能有 bonus 手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啲钱个十亿摆喺票房系咪真系分到落你手咯？ 系， 咁港产电港即系香港嘅电影人咧，就其实咧就。即係好清楚呢啲嘢㗎啦，咁、啊、就即係總之面嗰陣嘅票房有幾多，同你實質分到有幾多係兩回事嚟嘅。咁啊，我諗我理解成龍大哥就係講呢種叫做偷票房啦。咁可能佢受嘅冤屈係比較多啦。咁啊咁但係我諗其實有兩種情況啦，喺偷票房嘅你有兩種理解嘅，就係嗰套電影係真係有十億，但係分到落你手呢。就唔到你手，咁咪為之第一種偷票房。OK， 譬如你可能分到一千萬啫，淨係。咁但係第二種嘅就係、是、你成龍大哥嗰啲戲同你篤撚到十億，但係其實佢真係得一千萬嘅啫嘛，係咪先？咁然之後最後人哋分咗500万俾你， 但係佢信咗十億。 好均真㗎，屌啊成龍大哥，你真係以為你都有十億啊？唔係話成龍大哥，你俾足面你啦，幫佢篤埋。 唔係咯， 咁同埋呢啲咁嘅提案，喂，關中國老百姓。蠢事咩？你偷唔偷票房关卵事咩？我真系宁愿你偷啦，我宁愿好似你咁讲，中国嗰个偷票房咧严重，然之后以后都见唔到你成龙拍戏啦，屌你系咪先傻啊？你都唔系真系唔明嘅时真系，即系譬如即系好卵多呢啲咁嘅嘢嗱，譬如仲有两个人大代表嘅提案又，我啊觉得又几咁得意嘅，佢话。女人嚟㗎呢兩位，咁一位叫譚燕啦，同一位叫孫曉梅，佢就喺公共廁所嘅設計中呢，女廁嘅廁位數量係應該得到增加，佢嘅提案就係、是、咁女廁嘅廁位呢至少應該提高為男廁廁位嘅兩倍，亦都要考慮到啊男廁裏面呢除咗踎廁之外呢亦都有差唔多幾乎相當同等數量嘅小便位嘅，即係嗰啲尿兜啊 ，OK， 咁所以呢個係唔公平嘅，即係佢話，因為咁佢話，所以咧就建議女廁嗰邊亦都要增加嗰啲踎嘅踎廁嘅數量，增加到嘅比例咧為4:1咁樣咯，啊，咁啊有啲咁嘅提案啦，咁啊譬如話，佢話 呢樣嘢， 佢就建仲有建議要喺女廁度咧設立呢個叫第三衛生間，啊呢、這個名幾得意，咩叫第三衛生間？叫就係、是、叫做咧。无性别厕所 啊！ 哦，咩、哦、无性别厕所？呢、這个我几赞成、啊。咁佢话咧就即系专门咧就系、是、咧啊，佢系协助啲行动不能自理嘅异性嘅厕所，即系譬如话啊，你系女，你系个女，你可以咧就扶个老豆入去嗰个厕所度屙尿啦。 嗯 ，OK， 或者就系你有个仔，你又可以扶翻个妈入去。那個廁所屙尿，咁呢啲又叫做咧 無 三衛生間 啦。 咁但係佢之前講嗰個咧，即係我又覺得幾過癮嘅。 咁點過癮法咧？ 即係佢話男廁入邊咧就有踎廁啦， 同埋尿兜啦， 同埋尿兜。佢話咁佢話呢個就唔公平啦。點解你男人又有踎廁又有尿兜個數量又差唔多幾乎相等嘅？即係譬如你有十個踎廁就有十個尿兜。咁但係我哋但係女廁嗰邊咧？就只系得十个踎厕嘅啫， 就冇尿兜， 系啦，俾你咯，你 知唔知？嗱，讲 得嘅喎， 嗱，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咧？ 俾翻十个尿兜俾佢摆翻喺女厕度咯。 唔系啊，你知唔知道咧？台湾咧真人真嘅单嘢， 系咩？ 两会之前发生嘅，咁咧台湾咧话说咧有一个地方我唔记得啦，喺台北定台中咁啊，系啲博物馆嚟嘅，咁啊发觉咧就系、是、其实同一个道理咧，就系、是、话长期咧发觉排队去厕所咧，女咧系多过男嘅 ，OK？ 其实全世界。 咁咧，咁咧，咁啊， 中国都系啦， 冇位啦，咁所以咩咧？ 就真係 set up 咗個叫無性別廁所。 係。 咁即係呢男女呢係共用咗廁所。 哦、日本啲溫泉咁樣。係男女同 浴。共浴。係啦。 Okay, 佢就男女同廁。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可以考慮一下囉。 邊度有啊 台灣啊， 台灣邊度啊？ 我唔記得台北定台中 啊！仆街，我咪 exactly 個地址，大家大家。 好，我 search 下。 聽眾會去台灣噶嘛，大佬？係咯，試下都好啊。 應該 同志， 應該建議下呢啲嘢啊， 係咯。 亂鳩咁肥啊！ 嚇，唔係咁，所以其實呢個解讀到嘅，咁會唔會其實你進一步推敲頭先嗰個方案就係？女性喺中國應該係喺街屙尿係會多過男人，多過男人。 唔係，但我又覺得奇， 因為少啊嘛。 唔係，但我又覺得奇怪喎，又要咁樣諗喎。你真係覺得有人排隊去廁所嘅咩？ 係咯， 都冇人排噶啦。當有一個內地人喺內地見到有人排隊去廁所，佢又唔會排。你都知道結果會係點啦？ 咩？仲有乜嘢？ 喂，我冇啊，我突然間開唔到嗰啲嘢，係啊， 開唔到， 係啊。 仲有一個毛澤東嗰個，大家有睇過啦。 哦，毛新宇啊嘛， 唔係 毛澤東， 毛澤東條屍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但嗰個即係就唔係兩會題嘅，嗰個就係。歷史學家張立凡啦、同埋維權律師阿蒲志強啦，咁就兩個就即係做咗一個提案，個題呢就係話呢建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嘅遺體就火化，骨灰交付親屬就移往湖南家鄉呢就歸葬啦，咁然之後呢就呢、這個毛澤東紀念館呢、即係個原址呢就改裝做乜嘢呢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哦， 呢个真系 O K 喎。 其实我觉得嗱，呢单嘢咧，呢条 thread 咧，而家喺大陆咧，嗱，俾阿刁文又铺咗出嚟，第一时间铺咗嚟，哇，好卵犀利嘅刁文流。咁啊，但系 播咗 噶啦。 我哋做节目嘅时候 ban 晒噶。如果你喺内地，你而家睇唔到呢条 thread 噶，而家你要去翻外国噶。咁我又唔明啦。唔系，其实唯一原因 ban 就系因为提案嗰两个人啫。一个咧，一个系维权律师。一个就成日都系笃眼笃鼻嘅张立凡 ，OK， 咁所以就 ban 捻咗佢咯。咁但系你如果唔计呢两个人咧，其实个个都 happy 嘅、哦。 系啊， 嗱，共产党俾啱啱喺阿红线女死嗰阵时咧，嗰段时间咪中央就出咗个好捻长个名，突然间唔记得，即系话共产党员啊殓葬嗰啲指示啊嘛，我咪。北上頻道講過啦，就係鼓唔係鼓勵啊，係呼籲啲共產黨員以身作則啊嘛。你殮葬就全部盡量做翻火葬，跟住然之後個葬禮就一切要從簡啊嘛。 係啊， 呢、這個就習近平上台嘅其中一樣嘢啦。咁你而家佢兩個提呢樣嘢啱數啊， 啱數啊， 咪火葬毛澤東條屍 係咯， 冇問題啊， 係咯， 都算係一種入土為安啦、啊。咁啊，老毛在天之灵都等几十年啦， 仲未投得胎， 屌你仲未投得胎，屌你老咩？你咪想玩嘢先，系咪先？ 同埋可以， 咁我呢两个人系忠臣嚟噶，真系。 同埋短暂性嘅推动经济措施系有噶嘛？ 例如咧， 你谂下出到几多特别版嘅嘢？ 系 嗱，一烧佢条尸系咪先？ 毛泽东舍利子 系啊，跟住有乜 实 物 系啊？就佢嗰条尸可以做翻。即係都燒咗啦，咁所以即刻可以做返好多公仔啊，掛頸咩，即係手機頸鏈啊嗰啲咁樣，你掛撚住佢咁樣，咁咪係咯， 啲 Lenovo 啊，又出個毛澤東 啦嘛， 毛澤東火化紀念版電話係咪先？一開嘅時候成條線見到咧， 咪焚咁樣，即係好係咯，燒嘅火燒， 繼佛牙之後毛牙， 係啦， 係咯， 有得， 然之後好簡單啫，傾得掂，誒同毛新宇講。嗱，第毛泽东纪念馆俾咗你啊，即刻搞掂， 系咯 先。 咁所以我觉得呢单应该其实要响应啦， 系 咯，冇乜问题。咁最后一单啦，仲有讲埋啦，就系其实都过瘾噶，就系呢个取消地震局啊嘛。 点解？点解？ 点解？嗱，有嗰个人咧就叫做，等我睇睇先啊，嗰个人 好重要噶个地震局， 吓地震 警号噶，成日都 嗱咁啊，呢个系广东噶，广东嘅一位政协啦，律师嚟噶，叫咩话？叫朱烈玉啊，叫做。咁就喺今次咧，就佢就带咗个提案，就叫关于撤销国家地震局嘅建议。OK， 咁咧就佢嘅理由就系咁嘅，佢既然地震都无法预报啊。 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又何在呢？嗱，咁佢举出几个例子系可以读一读噶，成篇嘢5000字又好犀利，佢好认真噶，唔系讲笑。咁佢话公众对于预报地震寄予厚望，但系无论系四川安地震，亦或系青海玉树啊、汶川地震啊，国家地震局都系冇做出任何嘅预报嘅，而且系反复咁样咧同公众解释咧就系、是。地震是无法预报的嘛，讲了啊，每次都是这样讲的嘛，记不记得？咁所以佢话你做乜要整个地震局啫？咁啊，国家地震局2010年的预算支出是20几亿、24亿左右嘅啫，2011年已经去29亿，2012年咧就已经去到31亿，哇！2013年咧，旧年咧去到40亿、啊， 嗯。 咁大佬，你又越咁贵，好卵贵个40亿、啊， 你又做唔到嘢， 系 啦，又要使钱。 系咯，咁佢就话鉴于地震预测系世界性嘅难题，佢话我国抗震嘅重心应该系由事前预报咧，转变为提高抗震能力，上把沿用嘅地震局系统嘅预算资金咧，用于喺譬如话灾后啊，或者即系嗰啲 重建啊、 重建有啊乜都好啦，即系将嗰40亿抌翻落去咯。咁又举啲例，佢就话喂。日本、美國都冇地震局嘅喎，日本人哋係嗰個日本氣象廳入面有個叫做地震火山部嘅啫。咁、你入美國仲簡單，美國就用就係、是、地質勘咩咩地質勘探局嗰度去做嘅啫嘛。咁、但係點解你中國要有？同埋打翻開個 list 咧，真係嚇人嘅，即係嗰40，你發覺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即係佢整個 list 出嚟，即係即係全中國嗰個地震局咧、喂！珠海又有啦、深圳又有啦，可能惠州又有啦，樟木头又可能有个啦，喂，咁度度都有，加埋哇，屌你老母成千几百个，咁你要问一下喎，咁就使你40亿啦，咁个问题就樟木头有几何地震先？珠海又有冇地震过先？喂，咩即系玩嘢？ 上庭有冇咧？ 你动个动个地震局喺樟木头咧样，屌你！我都识预报啦。喂，同埋你请好捻多人，嗰啲人做乜嘢咧？咪其实由朝到晚做乜先？做乜嘢先？ 个地震局。个地震局要喺咁多笪地方，唔系货你真系地震嘅事， 系货车震啊！屌你， 系唔系啊？系嗰个地震局，佢会预测到个公安数场嘅时候，嗰、那个系我哋通报嘅机制嚟噶嘛？ 嗱，佢其实你好麻烦嘅，即系佢解释得好好详细嘅，即系佢成篇嘢咧，佢就话佢话咧嗱，有两个，仲有两个问题啦。嗱，佢头先讲第一个就系、是、你地震局都回应咗啦，地震系预测唔到噶嘛？OK， 仲有我当你预测到咧，佢亦都解释埋，佢话嗰个机制你要报出嚟个机制咧系好复杂啊。佢首先你又系一个地震监察。台啦 ，OK， 预测到个地震啦，你首先要先报去省啦，省有一个叫省一级地震局 ，OK， 咁省一级地震局即系审核过之后咧，就会再报去呢个国家地震局嘅 ，OK， 国家地震局咧再审核过冇问题，然之后先再报去呢个地震预测预报中心，然之后地测。地震预测预报中心再核实个无误，就会再报中央嘅。咁样报法就系九次啦，系咪先？ 余震都嚟埋。 唔系，咁问题 佢呢个过程咧，我谂嗱，即系如果佢嗱，可以解读咗个过程有几长，就系、是、大致上啦，就系、是、如果佢预测到汶川嘅地震，佢就上报啦。 系啦， 报完之后咧，雅安嘅地震要开始嚟啦，即系咁样咯，就系、是、你明唔明啊？大致上系咁啦，都唔系太耐嘅。O K， 我净谂到一样嘢嘅系，咁你地震系24小时都有可能噶嘛？ 系， 你 set 咁多重关卡，好啦，假设你最低嗰个预测到啦，上到去。 方法， 丢你方法， 系啊， 迟咗几个钟，哎，收到，哎，算啦，掉上去，丢啲友仔闩咗门，唱紧鸡， 系啊，嗱呢、這个嗱呢、這个第二个情况啦，即系你 function 唔到啦， 系咯， 我哋讲其实有仲有第三种嘅情况系你 function 唔到啊，就系、是、你预计到个地震，即系我谂大部分我可以理解就系、是、大部分各地嘅地震局，你预计到个地震。你系唔够胆报上去噶嘛？ 系啊， 因为嗰个系嗰个散播谣 扰乱国家， 冇错。 係左監㗎屌。咁又唔會報上去啦。 係啊，同佢留下一撚樣。 係啊，同埋你完全係失職㗎。你唔好話天然嘅地震你係預測唔到啦。 係囉。 人為嘅地震你預測到咩？ 嗯。 你有冇講過俾我聽周永康同埋霍熙來出事啊？ 係 啊。中喺共產黨入面地震你有冇預測到？ 我唔預測唔到。 你預測到又唔敢講。 係囉。 又總之就係做係 冇用嘅， 完全冇 function 嘅。 係喎。 所以就呢、這個亦都引起好多即係網上好多討論啦， 啱、 就是、有啲人支持，有啲人反對， 都啱嘅喎。地震局冇 Q 用嘅喎，真係 冇 Q 用嘅。 咁佢呢個唔係提案嚟喎，佢呢個係問責嚟喎，其實 唔係佢都算係提案嚟㗎，每一年都係。 而家擺明係問責， 唔係佢建議啊嘛，佢、 okay、 建議取消地震局啊嘛。咁同埋呢個係其中一個今年咧，即係呢啲撚樣好識撈㗎，呢、這個朱烈玉呢啲， 係 今年其實你睇翻個工作報告李克強嗰個第即係其中一個主項提到嘅嘢就係、 是。 cut budget 啊，減散啊，部門臃腫啊，減少程序啊，呢啲咁嘅嘢咯。咁、所以佢提呢啲冇人叉撚住佢㗎，係 啊，即係呢啲醒目醒字派。咁就終結一下都係每年嘅兩會都係我哋嘅，做咁多年北上都係㗎。呢啲、又係例行議題啦。 冇錯， 即係但係講嚟講去都係得啖笑嘅、即係對成個國家係冇任何幫助啊、推動啊，所有嘢 只有笑啦，只有香港。傳媒咁戇居嘅就係話， 仲要討論 個重點係一定係香港嘅政改嗰度， 係啊， 屌你啦， 臭皮啊，黐線啊，真係咁講啊， 係啊， 傻， 屌你啦，我話俾你聽，個兩會嘅重點 係 開完會之後，大家嘅討論嘅係嗰個數和係幾撚時？ 幾時重開？ 幾時 兩會都完畢啦？ 係啦， 數和都應該數完啦啩？ 係啦， 咁啊，最後講埋啦，第二節嘅結尾講埋啦，即係嗰、那個東莞咧， 打風 開翻曬好多啦 ，KTV 都 冇嘢啦。 咁但係咧就即係東莞嗱、最重災區係東莞啦。OK， 咁東莞咧就開翻，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啦，就冇女㗎啦。OK。DJ 有啲有啲冇嘅，有啲仍然都係好似一家量販式啦，okay, 但係係開返嘅。 OK， 咁仲有呢就鏈腳 ，OK 又已經開返㗎啦。咁、但係我有一晚鏈腳呢又好奇嚟嘅， 得個盤 啊，講個小故仔俾你聽啦。唔係一晚鏈腳呢咁我去返我去開嘅地方啦。哇！屌你老尾，燈火通明，光到呢 好殘眼啊， 眼 好曬燈， 要戴太陽眼鏡嘅。咁啊！你玻璃全部改翻晒啦，冇磨砂噶啦， 透明嘅。 咁、我话捻脚捻咗三个钟，中间咧有两次有公安执入嚟查嘅。 哇！ 咁啊，其中一次咧，我趴咗喺度就捻紧背啦。咁佢同我讲：起翻身，做咩趴喺度啊？咁样喎。咁我喂趴喺度捻背啊嘛，我就咁答佢啦。咁佢同我讲：喺呢条啊捻脚条例里边有边一条条例？是话你可以趴喺度捻背噶咁样喎，几捻仆街。咁我冇回应佢嘅，我真系好捻兴嘅。我想同佢讲话，好，咁我就企出去门口捻啦，得唔得？咁咧我本来想同佢讲，但系我梗系唔肯同佢讲啦。咁啊扮捻晒严肃咁样警告完我，咁啊行翻出去咯。咁行完翻出去嘅时候咧，帮我捻脚嗰位技师话：，屌，头先同你讲嘢个公安，佢成日都嚟噶啦。你真系同我讲，你啦，扮捻晒嘢咁样嘢，好啦，好攰，好捻严肃啊！嗰个啊，真系做足戏啊！呢个即系唔系讲笑嘅，原来咁啊，即系大致上东莞个情况系咁样。 唔系，我谂今年两会开会嗰啲人咧系最精神噶啦，即系因为夜晚 大家。大家早啲瞓， 早啲瞓， 早啲瞓， 早啲翻酒店，早啲瞓，咁咪足够精神开会咯。 两会入面都有男有女，咁出唔到去玩，自己玩都得嘅啫，系咪先？梁爱诗同 T V 玩都得噶，先好啦，仲有味嘅，你知嗰度啲人。O K， 好， 休息一阵啦。 系咯， 我哋翻嚟就唔讲北上嘅嘢，咁我哋讲下啲电影。 好啊， 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Working as a waitress in some cocktail bar When I met you I picked you out and pulled you up And turned you around Turned you into someone new Now 5 years later on You got the world at your feet Success has been so easy on you